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十五章妖精的报复第四十八集。 麻瓜出身 第一个男生问。 搞不清。 迪安说。 我很小的时候我爸就离开了我妈。我没有证据证明我爸是巫师。 一阵沉默，只听到咀嚼的声音，然后泰德又说话了。 我不得不说，德克，遇见你让我感到意外，很高兴，但也很意外。传闻说你已经被捕了。 是的， 德克说， 我在被押往阿兹卡班的路上逃了出来，击昏了德里士，偷了他的飞天扫帚，比想象的容易。我看他当时不大正常，也许被施了混淆咒。如果是那样，我真想跟那位施咒的巫师握握手，等于救了我一命呢。 又是一阵沉默，火堆噼啪作响，河水汩汩流淌。然后泰德说， 那么你们两个又是怎么回事？ 我印象中妖精大体上是支持神秘人的呀。 你的印象是错误的， 声音较高的那个妖精说， 我们并不偏向哪一边，这是巫师的战争。 那你们为什么要躲藏呢？ 我认为躲藏是明智的， 声音较低沉的那个妖精说， 在拒绝了我认为无理的要求后，我可以想见我的人身安全处于危险之中。 他们要你做什么？ 泰德问。 与我的种族尊严不相称的事情， 那妖精答道，声音变得更加粗犷，不像人声。 我不是家养小精灵。 你呢，拉环？ 类似的原因， 声音较高的妖精说， 郭林格不再由我的种族单独控制，我不承认巫师是我的主人。 他小声用妖精语言叽咕了几句。格努克大笑起来。 有什么好笑的？ 迪安问。 他说， 德克答道， 有些事情巫师还蒙在鼓里呢。 片刻的沉默。 我不明白， 迪安说， 我离开前设了一个小小的报复。 拉环用英语说， 真是好汉，好妖精，我应该说。 泰德连忙更正道， 没有把一个狮子图锁在超级保险的古老金库里吧？ 即使我锁了，那把剑也不会帮他逃出来。 拉环答道。格努克又笑起来。德克也干巴巴地笑了两声。 迪安和我还是有些糊涂， 泰德说， 伊弗拉斯·斯内普也是，但他还不知道。 拉环说，两个妖精恶意地放声狂笑。帐篷里，哈利的呼吸兴奋而短促，他和赫敏瞪大眼睛对视着，竭力仔细聆听。 你没有听说吗，泰德？ 德克问道。 霍格沃茨那些孩子，试图把格兰芬多的宝剑从斯内普办公室偷出去。 似乎有一股电流传遍了哈利全身，刺激着他的每一根神经，他像生了根一样矗立在原地。 一个字也没听说， 泰德说， 预言家日报上没有提吧？不会有的， 德克高声笑道， 是拉环告诉我的，他又是听在银行工作的比尔维斯莱说的。偷宝剑的孩子中有一个是比尔的妹妹。 哈利瞥了一眼赫敏和罗恩，他们俩都紧紧捏着伸缩耳，像抓着救命稻草一般。 那小姑娘和几个朋友一起溜进斯内普的办公室，砸开了好像是放着宝剑的那个玻璃匣子，正在偷偷把宝剑拿下楼时被斯内普抓住了。 啊，上帝保佑他们。 泰德说， 这帮孩子是怎么想的？以为他们能用这把宝剑去对付神秘人或对付斯内普本人？ 哦，不管他们想用它干什么，斯内普断定这把剑放在那里不安全了。 德克说， 几天之后，我想是得到了神秘人的许可，他把它运到伦敦，存在了古林阁。 两个妖精又大笑起来。 我还是看不出有什么好笑的。 泰德说， 那是赝品。 拉环刺耳地说， 格兰芬多的宝剑。 是的，是仿制品，仿制的非常好，这点不假，但它是巫师制造的。真品是许多世纪以前由妖精铸造的，有一些只有妖精造的武器才具备的特性。不管真正的格兰芬多宝剑在哪儿，反正不在古林阁银行的金库里。 我明白了， 泰德说， 我想你没有去把这告诉食死徒吧。 我认为没有必要用这个消息去困扰他们。 拉环洋洋自得地说，现在泰德和迪安也跟着哥努克和德克大笑起来。帐篷里，哈利闭起眼睛，希望有人问起他想知道的问题。过了一分钟，他感觉像过了十分钟，迪安满足了他的愿望。哈利猛然想起，他以前也是金妮的男友。 金妮和其他人怎么样了？那帮偷宝剑的学生？ 他们受到了惩罚，残酷的惩罚。 拉环冷淡地说， 他们没事吧？ 泰德马上问， 我想威斯莱家可不能再有孩子受伤了，是不是？ 据我所知，他们没有受什么重伤。 拉环说， 唉，真幸运。 泰德说， 以斯内普的一贯作风，我认为那帮孩子能活下来就不错了。那么你也相信那个说法了，泰德？ 德克问。 你相信是斯内普杀死了邓布利多？我当然相信， 泰德说。 你不会坐在那儿告诉我，你认为波特与这事儿有关系吧？这些日子很难知道该相信什么。 德克咕哝道。 我认识哈利波特， 迪安说。 我认为他是真正的救世之星，或随便你想用什么词。 是啊，很多人都愿意相信他是孩子， 德克说， 包括我在内。可是他在哪儿呢？看样子是跑了。照理说，如果他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，或者有什么特殊的能耐，现在就应该挺身而出，率领大家反抗，而不是销声匿迹。你知道预言家日报对他的一些揭露，挺有道理。预言家日报， 泰德嗤之以鼻。 如果你还在读这种垃圾，被欺骗也是活该，德克。你要想知道事实，去看唱唱反调吧。 突然爆发出一阵咳嗽声和吐东西的声音，还有重重的拍击声，听起来好像德克吞下了一根鱼刺。然后他呛着说， 唱唱反调，谢诺洛夫古德的那篇风化连篇的破小报，现在不那么风化连篇了。 泰德说， 你应该看一看，谢诺发表的是预言家日报忽略的一切，上期报纸上一个字没提到弯角函授。注意，他们能容忍他多久我不知道，但是谢诺在每期的头版都说，反对神秘人的巫师都应该把帮助哈利波特摆在第一位。 唉，要帮助一个从地球上消失的男孩难呐， 德克说。 听我说，他 他们迄今为止还没有抓到他，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成绩。 泰德说， 我倒很乐意听听他的诀窍，这正是我们努力在做的，不让自己被抓住，不是吗？ 是啊。你这话倒是有道理。 德克沉重地说， 整个魔法部和他们的眼线都在寻找他，我以为他已经被抓到了呢。不过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已经逮捕和杀害了他，只是秘而不宣呢。 别那么说，德克。 泰德喃喃道。长时间的沉默，刀叉叮当作响。当说话声再次响起时，他们开始讨论该睡在河岸上，还是该退回到树多的山坡上。他们认为树荫下更隐蔽些，便把火熄灭了，往坡上爬去。说话声渐渐减弱，听不见了。